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三十五集，过于完美。小周氏咬着下唇，一个女人被人搜查屋子，实在是莫大的侮辱，而且这本身似乎就向外人传达了一些讯息。 若是我不答应呢？ 唐范望向汪直，一直在旁边充当布景板的汪公公出场了，跟唐大人配合无间的他立马狞笑道： 现在让我们搜，还是等我们把你带回西厂再搜，你自己选。 唐范暗暗地朝汪公公竖起大拇指。这句话从西厂提督口中说出，效果是十倍加成的。若是让唐范搬出顺天府，那就毫无威慑力了。唐大人心想，当初陛下让汪厂公亲自出马来监视自己，外加帮忙，其实也不是一无用处的嘛。西厂的威名连闺阁妇人也如雷贯耳，小周氏的俏脸一下子就失去了血色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腊梅连忙扶住他。小周氏盈盈下拜： 二位大人容禀，此事与我确实毫无关系，我早将小枣当成子侄一般的疼爱，如何会去害他呢？我一介妇人，若是让人搜了屋子，这以后传出去还如何做人呢？各种缘由还请大人们体谅才是。 唐范的声音很温柔，语气却不为所动。奉差办案，也请你体谅则个了。说罢也不管小周氏了，他直接当先就向屋子走进去。汪直带来的人此时就派上了用场，他们外加汪直、唐范几个人在屋子里搜了起来。西厂的人办事当然不可能温柔到哪里去，不一会儿那些被褥、妆帘之类的就都被查找得一团凌乱。作为一个妇道人家的闺房，能被汪厂公亲自上手搜的，小周氏也算是头一份了。不过汪公公上手更是粗暴，他专门挑那些很少有人注意的角落去查看，连床幔帐顶都被他扯了下来。最后到的是唐范，他找的是墙角、床角这样的地方，很少造成毁灭性的破坏。韩辉不方便进来，就在外头等着，无法阻止，只能跟在唐范他们后脚进来的小周氏看到这一地凌乱，当即就腿一软，差点没晕过去。腊梅慌忙扶住他。 成功。 汪直带来的两人之一忽然叫了一声，他站在窗台处，一手拿着块磁石，正从窗台关合窗户的缝隙处吸出一根细针。汪直和唐范随即应声走过去查看，近前一看，才发现那根细针两寸多长，与头发一般粗细，若不是西厂这个探子听了唐范的话，特意带了磁石过来，还真未必能发现此物的存在。 这是根断针。 汪直道，然后转向瘫软在地上的小周氏，目光阴冷。 韩早正是断针没入水分穴而死，你还敢说不是你做的？ 小周氏睁大了眼睛，猛摇头：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不知道那针是谁的呀。 汪直也不听他辩解，直接就对左右道： 先将他捉起来。 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，大人大人冤枉啊。 腊梅也拉住他的衣袖惊叫起来。韩辉像是听见了里头的动静，连忙走进来，见到这番情景不由目瞪口呆，连忙问汪直： 汪公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误会？ 汪直冷哼一声， 哼，是不是误会带回去问一问就知道了。 若是唐范带着顺天府的人在此，必然是不方便这样直接带人走的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韩家都是官宦之家，韩方还有成化帝那边的关系，但是汪公公就没有这番顾忌了，他直接挥挥手让人将小周氏带走。韩辉是完全阻止不了的，他在韩家说不上话，也无官职在身，这在汪直根本就懒得与他多做解释就能看出来了。韩辉没有办法，只好追在两人的脚步后面出去，赶紧去禀告韩方。腊梅一个侍女更是手足无措，满脸慌乱，她看了看还在屋里的汪直二人，也跟着跑了出去。汪直回头看见唐范还站在窗户那里，乍看好像在看风景，近身一瞧才发现他是在对着窗外发呆。 舍不得走了？ 汪直皱了皱眉，直接一掌拍向他的后背。唐范差点没被他拍出毛病来，顿时咳个不停。 这事也太巧了，我们过来说要搜查，正好就发现断了一截的针，这么细一根针，随便往花丛里一丢，往泥土里一插，要找出来不是更费劲吗？小周氏脑子又没毛病，怎么会塞在窗户缝隙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呢？ 闺阁夫人有何见识可言，林氏那般痛恨他，几次三番找他麻烦，又羞辱得他差点去上吊，小周氏怀恨在心，想要害死韩早来报复林氏，让他痛不欲生，一点都不出奇。他杀了人之后心中慌乱，自然不会去想太多，将银针随处一藏，也没想到我们会找到这里来。你老看着我干什么？ 以汪公的精明，不觉得自己这番话漏洞百出吗？ 哼，你什么意思？ 我能理解汪公想要尽快结案的心情，但是在案情未明，凶手还没有真正找出来的时候就下定论，是不是为时过早了？汪直双手负于身后，眯起眼，阴柔顿时化作凌厉。唐范无惧对方流露出来的淡淡杀气，依旧平静地迎上对方的眼神。二人对视片刻，汪直微微缓下语气， 本宫明白你想立功的心情，这件案子一了结，本宫自会上奏为你请功。虽然现在还未能完全确定凶手，但小周氏嫌疑颇大，已经毋庸置疑，本宫自会让人严加审问，你若有兴趣自然也可以加入。 官场上没有真正的敌人，也没有真正的朋友，之前汪直和唐范处于合作关系，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这桩东宫案，但细论起来，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。唐范的侧重点是找出凶手，汪直的侧重点则是解决这件事，不要引起太严重的后果。现在小周氏动机充足，作案过程也有了，还有人主动把证据送上门来，最妙的是他跟宫里的人毫无牵扯，也不算韩家的人，保全了皇帝想要安抚自己老师的愿望。如此条件不用白不用，汪直觉得这简直是上天送给他的最佳凶手人选了，如果再让唐反深挖下去，难保会扯出什么丑事来，那时候就不是这样皆大欢喜的圆满结果了。所以汪公公不是不精明，而是他太精明了，将各种政治考量因素加入一桩凶杀案里，这就是他跟唐范的分歧。聪明人不需要说太多话就已经明白彼此的想法，不过明白归明白，唐范却不打算按照汪直说的去做。他微微一笑，汪公好像忘了， 当初陛下说的是让我主导此案，而只是让你协助调查罢了。 唐润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这件案子该怎么办我比你清楚多了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， 但不是最真实的结果。若小周氏不是凶手，岂非白白背了冤名？我辈读书人，做事做人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。虽然现在满朝文武大都碌碌无为，可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忘记了那句话，当年愚公所言，我一日不敢忘。说吧，朝汪直拱了拱手，便转身出去了。汪直皱起眉头，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想起那句当年愚公所言指的是什么。唐范口中的愚公指的自然是于谦，这位在英宗时被冤杀了的宰相，在成化初年又被平反。他生平为人正应了他自己写的诗。粉身碎骨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唐范的性格不像于谦那样刚强，但于谦作为天下文臣的偶像，这份傲骨是许多人敬佩的。只是有人有勇气做出来，有人却只能停留在嘴上说说而已。汪公公自从逼得商鲁辞职，横扫朝中反对势力以来，什么时候遇到这种敢于当面否决他提议跟他唱反调的人？ 呸，果然跟商鸿在那厮一样，看着软和，实则软硬不吃。 汪公公骂了好几声，脾气一上来，连韩芳都懒得应付了，直接拂袖便走，只是回头派了个人过来跟韩芳说明前因后果，就当是照顾他的面子了。唐范其实心里也有几分气，你要么就别让我办这个案子，说好让我负责，结果现在又诸多插手。但他也明白当下风气就是如此，要做一件事何其之难，以至于连商路贵为首辅都受不了，直接撂挑子跑了。但唐范并不打算放弃，他与汪直吵嘴之后就直接去了北镇抚司。薛灵跟着随州办差去了，但他另外一个手下庞琦还在。唐范让庞琦帮忙调查了小周氏的背景来历，既然跟汪直有分歧，他就不打算让西厂那边帮忙。如果有汪直的授意，西厂想捏造出一点什么证据出来，那是再容易不过的。然而庞琦调查出来的结果却让唐范很意外。小周氏是丈夫死了之后离开原籍客居在韩家的，这件事唐范早就知道，但原来小周氏的先生是一个坐堂大夫，以前在当地经营过一间小药铺，小周氏本人也略懂医理，还帮忙打理过铺子。只是后来小周氏的丈夫早逝，她一个女人不善经营，这才只好关门了事，北上投奔韩家。当初调查韩早死因的时候，孙太医就说过，水分穴是一个很危险的穴道，操作不当容易致人死亡。但这种事情一般人肯定不会知道，只有熟读医书懂得医理的人才会想到要用这种法子来杀人。而现在小周氏却正好符合了这个条件。跟韩早之母有仇怨，在韩早死亡当日曾经近身接触过他，自己本身又是略通医理之人，还在他房中发现了至关重要的银针。如此说来，小周氏难道真的就是杀害韩早的人吗？唐范的眉头紧紧皱起，他觉得这种感觉太诡异了，就像是有人故意引着他们往一个方向走，将凶手送到他们面前，还提供了完美无缺的证据。但就是因为太过完美了，所以才更加令人怀疑。不过这样的结果想必对于汪直来说肯定是最好的，他想要阻止汪直直接把小周氏定为凶手，就得找出更加有力的证据证明小周氏的清白。 第二天，唐范先到顺天府去点个卯。虽然他现在办的案子不归顺天府管，但不管如何，他还是顺天府的推官，潘冰才是他的顶头上司。于情于理，唐范都要按照规矩来，更要顾及潘冰的感受，不能让潘冰觉得自己攀上了大树就忘了救人。潘冰对唐范的识大体很满意，他对唐范查办东宫案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意见。唐范是从顺天府出来的人，论私还要叫他一声师兄，不管将来有什么造化，这份香火情是丢不掉的。与其去嫉妒唐范造化大，一下子就搭上宫里头的关系，还不如趁着现在的机会好好经营感情，将来才有回报的一天。面对师兄的热情，唐范却只想苦笑。别人看着他一个小小的顺天府推官，一下子被皇帝直接委任办案，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，实际上他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为查出一个不合上意的结果而倒霉。福兮祸所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他并没有和潘冰说太多，只是随意应付了几句，然后借口要查案，直接前往西厂。在西厂，他见到了小周氏，后者还是翻来覆去的哭诉喊冤，不过他没有受到什么毒打刁难，倒不是因为汪公公忽然知道怜香惜玉了，而是这件案子上达天听，有充足的证据就够了，最后自有皇帝来定夺，汪直用不着再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看到唐范到来，汪直拿出一份轻飘飘的卷宗丢在旁边的桌子上。 你自己看看，别说我想故意制造冤狱，小周氏的先夫就是大夫，他自己也懂得医理，若非如此，怎能知道在哪里用针？ 唐范苦笑，此事我已经知道了。汪直微微扬起下巴，等着他服软。 如此就好，小周是因为怨恨其表嫂怀的名节，竟然对韩早下手，如今证据确凿，却还死不承认，前因后果清清楚楚，等会儿进宫见了陛下，你应该知道怎么说了吧？ 唐范摇摇头，抱歉了汪公，我没打算与你一道进宫。汪直没想到他不仅不服软，还如此固执。 唐润清，你别以为我不敢对你怎样，要不是看在你被陛下亲自委以重任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你踢到一边凉快去了。 唐范还是一副慢条斯理的模样，汪公不必如此上火，在我看来案子还未完结，那就要继续查下去。你若想进宫禀报，自去禀报你的，我则查我的案子，咱们两不相干。 两不相干个屁！ 汪直差点就要爆粗口了。 你这头继续查下去，我去兴冲冲的结案领功，到时候若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老子还不是要跟你一道陪葬。 他现在已经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在皇帝面前推荐唐范了，直接交由西厂办理，自己想怎么查就怎么查，哪来现在这么多麻烦。汪直深吸了口气，将满腔怒火压了下去。 你到底想怎样？ 眼看汪公公被自己逼得如此失态，唐范也不能再一味强硬，不然到时候案子查不成，谁都捞不到好处。唐范拱手道， 请汪公稍安勿躁，我认为韩家还有可查之处，想再到韩家去一趟，若汪公愿与我同行，我在路上再向汪公解释如何。 这人软硬不吃，眼下汪氏还真是拿他半点办法都没有，不过现在没办法不等于以后没办法，这次只是因为汪直自己推荐了唐范，难免会牵累了自己，太监报仇十年不晚，他将这笔账暗暗记在心里，心想 等这件案子了结，不把你整得哭爹喊娘，我就不 姓汪。 心里存了这种想法，汪直的语气和脸色就稍稍好了一些。 唐范，陛下让我们共同负责这桩案子，既然如此，彼此就要坦诚相待。我不希望下次继续出现这种情况。